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这里是明宏。 哈森，我是哈森呢。 是，那今天呢，三 D 化新闻将会由哈森和明宏一起来为大家主持哈。其实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到的这个事情啊，是最近在香港是炒得非常的这个热闹啊。说到的是警察和老师之间的缠斗，大家都想，原本警察和老师呢这两个相对没有太多交集的这个职业，为什么在最近香港的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呢？源自于。其中呢，有一位叫做林慧思的老师和警员发生了冲突，然后这名老师呢是向这个警察骂了脏话，也就是粗口，然后引发了大的一个争论。 对，其实这个老师呢，这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沉重的热话呢？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老师，然后呢，他在这个当天的示威，就是七月中的一个示威当示威的行动当中啊，他就在旁边就骂这个警察，为什么他不维持那个治安？因为在这个游行的队伍里边有一些冲突， 对， 他就说啊，警方为什么你站在这里就不介入那个事件？你是不是在执行你的？行动，然后就骂了一句英文，还有一句广东话的， 对，都是非常这个不好的脏话， 非常地道的， 非常严重的这个脏话哈。所以呢，其实当时这个警员啊，他就觉得说，哎，这名老师，然后是有一个这个不好的一个情况。之后呢，这个事件演变成什么？过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在八月四号的中午呢，在旺角，然后这个西洋菜街的行人专用区内呢，就引发了这个称林老师还有这个反对林老师的两帮群众的一个集结事件。当天我是有听到说有朋友还跟我说他们可能去参加这个抗议啊，说到当时呢有数千人在这个旺角当中有人抗议，比如说呢这个香港行动还有这个香港家长联会就是支持警队的，然后是反对这名老师的，那说呢这个警队严正执法，然后粗鄙文化远离学校园，就说这个林老师他不配当老师啊，你这个当老师怎么能用这个粗口来作为一个示范呢？ 其实呢，作为一个本地人呢，其实 Harry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这个事件我自己看来，就是在比方说游行啊，或者是一些民众的冲突当中，如果有一些人是比较激动的，说了一两句的脏话，其实我不是说只是做的对，但是人嘛，人就不能避免，就是激动就说错话了。其实呢，在这个事件之后呢，这个老师都发了一个声明， 我看到说是道歉是吗？ 对，就好像大概的内容就是说，作为一个教育的工作者，但是呢，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语，就发这个声明向这个学校同事跟家长、学生都道歉了。但是他没有跟那个警方道歉。但我的看法就是，就与我刚才说的时候，他比较激动的时候说了一两句超话，然后呢就已经道歉。我觉得事件应该是告一段落，但是这个爆出的事件还在发展，就是有点不成长。 哈森，你知道吗？其实作为一个这个非香港本地人哈，就是我来到香港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觉得香港警察真辛苦啊，真不容易啊。因为其实在香港呢，大家知道每个周日哈，其实都会有大大小小各种的游行。那这帮游行呢，其实都是通过这个香港这个政府批准的。那因为是批准呢，所以呢，当中这个香港警察就要在其中起到一个维护秩序，或者是说，给这个游行队伍开路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游行队伍当中，大家可能有一些情绪激动的一些人啊，可能跟这个警察会有一些冲突。那我就在想说，每一个星期每一次游行，这帮警察可能有时候晚上一两点两三点就还在那儿，所以我作为一个外来人，我有时候觉得香港警察在这方面真的还是做得挺好的，就说 对， 在这个游行当中维护这个秩序方面，当然你说有些冲突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今天啊，我看到说这个一的有这个游行不是游行群众哈，这个老师然后粗口面对这个警察的时候呢，我内心首先是觉得这个老师肯定是不对的。 其实我看我在上看过那段片，其实当天这个林老师他在骂这个警察的时候，其实比较那个情绪是就比较挑衅的。那个警察其实也表现得很克制，就是站在一旁，就是听他说，然后慢慢的很温柔的跟他解释为什么他们就是站在一旁没有采取行动。但是那个老师呢还是在激动的骂。其实 我想澄清一下，就是我在这个事件上我没有特别的立场，我没有帮警方或者是林老师的，但是我这是单看那个片的时候，我就看到就观察到这个点。 嗯，哎，当时警方什么那个反应啊？ 他的反应就是林老师不停在骂他，中间就加了一些脏话，对对对对，然后呢，那个警察就是很其实他很平静的跟他说，小姐是这样的，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我们不介入这个事件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安排，但不代表我们警方是不理什么冲突什么的，很平和的跟他解释。 啊、拜托，我想说这个事情，你说。说实话，警察都大概都是这个热血男儿，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一点。面对一个这个年轻女子对他不断这个实行粗口的这样一个辱骂的时候，我觉得他能做到这样态度已经非常好了。 对啊，其实我有一些警察的朋友，就是说，就是近几年，就是香港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游行、示威、抗议的一些活动。其实警察也要做一些情绪的培训，就是说，他面对着这样的群众的话，他们怎么样去克制自己，怎么样去执行行动，以不会让那个事迹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很坏。 我知道在这个当时八月四号呢，就是在这个发生争执之后的这个游行当中呢，就有这个很多的退休的警察和警司就有参与到这个游行当中。然后呢，其中有一位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警司，他就有说到啊，他有在事后接触这个接受媒体的这个采访的时候，就说其实现在民众啊，包括香港人，大家对于整个社会的这个怨气，还有对政府的这个怒气呢，大家在游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毕竟这个政府官员是坐在这个天马界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大家进不去，那唯一能接触到的就是在身边，在这个身旁的这些警察身上，所以大家把这些怒气啊全部都转向了这些警队。那比如说骂呀，那甚至是可能哎，最近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动手的一些情况。 对对对。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个警察会成为这个香港社会怨气的这样一个爆发口，这样一个出气筒呢？我觉得这个才是为什么这一次有很多退休的警察都愿意站出来表达他们的一个心声。 其实这个事件呢，升到另外一个层面，为什么现在全香港都在讨论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发展的后续变得比较严重，为什么呢？ 比较复杂。 对对对，因为上个星期就是我们的特首梁振英就是说就这个事件，那个教育局要交一个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冲突，要好好的说明这个事情，还有检讨。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特首的言论之后呢，就是在民间或者是社会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话语上的冲突，为什么特首就是我们香港第一人就要介入这个事件呢？是不是政治化了？是不是特首呢将这个警方放在自己的一边，然后就跟所谓言论自由的爆出人的市民放在另外一边，就作为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告诉你，明红你也看到这个报纸了，今天呢就是警方 这个重案组， 你说吧，这方面 警方这个重案组呢在今天呢竟然是出来了。因为大家想到香港的重案组，我们想的都是可能是很厉害的刑事案件，但是这一次这个林慧慈老师这个讲粗口的事件呢，已经升级到了一个香港动用这个重案组来调查的一个事件。 对， 其实我看到这个有原因的，因为说到是说这个说有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他收到是这个自称是退休警司的一封电邮，当中呢就有这个恐吓的字句啊。这个、恐吓字句说什么呢？就说哎，这个你要小心，哎，如果这个事情不好好处理的话呢，你可能以后出街的时候就可能遭受到3万这个警察的辱骂，看看你还敢不敢。所以说这个事情真的是演变得越来越厉害。 但是在站在香港的角度来看呢，就是爆出会演变成重案组处理的一个案件，真的是可能是香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一个情况来的。 对对，而且哈森，我最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有发现说大家不仅仅是把这个事件单纯的看作一起老师骂粗口的这样一个新闻，已经是上升到说香港的整个管制的状态。就说为什么大家现在一点点的小事情哈，都可以引发到整个社会，整个香港社会的一个冲突。就很多不管是这个林老师还是警方，这个两边的支持者，这个持续的一个冲突，让大家都看到说，哎，香港社会的这个怨气呢，已经走到了一个哎，大家随时都可以出街啊，随时都可以到街上来这个互相骂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也有这个 媒体啊，就评论说，哎，香港现在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个和谐的一个问题，这个管制的一个危机了。 其实我自己觉得香港现在真的要想一想怎么样去可以变得更和谐 理性。 对对对，好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自己看这个事件，我在七月中发生，然后在八月初有3000多人在冲突，对吗？支持不同的方面，我也觉得这个很奇怪。其实，从头一天开始，我觉得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为什么会变成那个社会的一个不同层面的那个冲突？我觉得这个很不正常。 我觉得就是可能这帮支持林老师的这个支持者，他们不是说单纯的支持林老师这个事件，而是因为林老师在为什么要骂粗口，是因为说到这个警察他们是区分对待两批游行的人士嘛。对，所以就担心说，哎，为什么说这个两批游行的人士你们要有这样不同的一个对待呢？就担心说这个香港政府呢就是受到这个北京的这个支配，而且呢怕这个香港警察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没有独立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根本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呢，这个林老师其实在前几天也在他自己的那个 Facebook 说过两句话。他说他当天发生是因为他不愿意变成沉默的一群。另外呢，他觉得他要为这个香港的言论自由发声。所以呢，他说了这个 骂粗口的言论自由吗？ 他说了这些话之后，可能呢，其实在香港有很多人在回复或者是在支持香港应该继续拥有他自己言论自由。他们好像这些话就触动了他们的一个联想，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不站出来支持这个林老师的话，那将来呢，我们香港呢人出来讲话的时候就没有自由了，警方都来灭声，那就变得很麻烦。可能是这个动作触动了一些群众去出来发声。 我觉得言论自由呢是一个大家都需要尊重的事情，但是呢，一旦当言论自由变成粗口言论自由的时候，大家想想，如果两个人在这个谈话当中互相骂了粗口，他们还能够理性的谈判下去吗？好了，这里是3D画新闻，我们稍微休息回来之后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采访到了一位这个香港的警员，然后听听他是怎么来看这个事情的。一会儿见。好，欢迎到我们今天的3D画新闻，我是明红， 我是沈。 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有关在香港哈，有一位这个林慧思的老师呢，他是粗口对警察，然后说完一番话之后呢，是引发了香港的很大的一个争执。其实为什么这个林老师啊会对这名警察这个骂粗口的原因呢，是因为林老师觉得说这个警察在这个街上执行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对两帮这个游行的群体是有不公平的一个待遇，所以呢这个林老师有一点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这个意思啊，站出来就谴责这名警察，然后甚至呢是骂粗口，是引发了大的一个事件。其实听上去呢好像这个林老师是除了骂粗口这一部分之外，他是站在有理的一方的，因为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说为什么这个警察会对两帮人员会有一个不同的执法的待遇。 其实呢这个林老师我看过一些报道的一个补充资料，就是说他本身都不但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就是他都比较积极的去参与一些社会的活动，就是有很多游行啊，他也有参加在当中的。 对， 所以呢这我看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片里面呢，这个林老师我刚才就是跟明红你说，就是我看到他的言语就是很挑衅的那一种。就是呢他还有说过，就是我不怕你们警察，我真的不怕你的，我现在就用我的手机就拍下你说什么干什么，那你为什么不过来再跟我说话，我一开我的手机你就不过来。就是说他好像当时候他好像就已经完全脱离，对对对，脱离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所以呢其实这是林老师，我想他爆出这个事件，其实跟当时的情绪是有关系，也跟他自己的一些理念也有关系。可能他之前在一些游行当中就受过警方的一些待遇，令他不快， 他觉得可能不公平的待遇。 他当时候他就这样的反应，就是他一时间就宣泄出来，就是这样。 对，的确是有时候呢，我看到香港最近这个游行的时候，总是说，哎，香港警察对待，比如说对待这个 A 群体，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对待 B 群体呢，可能就是态度会差很多，说可能不让他们进入到某些这个警戒的地方啊。 或者是说、哎、制止他们的一些言行啊。所以说说到说怀疑警察呢是收到上面的一些指示啊，说、嗯、哎要有一些分区分的这样一些对待，所以呢大家才对这个警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 嗯，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位这个香港的警察，然后呢我们也是就相关事件，哎他是不是真的有相关的一些指令给到他们，我们来听一听这段采访。 好的。 知道那一次你是想去参加这一次的游行的，虽然你最终没有去成哈，但是我想问问你对这个林慧思这一次事件你怎么样一个看法呢？ 这个看法呢很多媒体了很多昨天已经发表过，所以我的看法是不是他这个用粗口还有用什么语言就是骂人，如果是骂人就是不是用粗口也是骂人嘛，但是我看法如果你有表达要表达你的信息还有用那个媒体啊，所以警察可以用警察的投诉科还有其他途径，还有呢但是我感觉这些人林老师在写一番写一次那个案件 嗯 对是有这个预谋的，他是有计划的 哦，有预谋的 应该是嘛，他是去政党的嘛，他是政党他、嗯、你看很多的他入住可以看出来他们有很多角度，他有个这个绿相机放在旁每一个每一步每一步看着很清楚、嗯、 就他们在过程当中就是有这个录像的，然后所以说这次他们其实是故意就是说把这个录像给录下来之后然后再把这个事情弄得很大， 对他第一句是用粗口去骂，但很多有的媒体的有很多看不到，很多有的很比较写的比较详细一点的，他第一句就用广东话的粗口去骂人的，然后他就慢慢再说怎么就是这里要路见不平，什么我们看这些你为什么警察又怎么用干什么。嗯、每一个全都是有，都是用的他的出口去这个挑战这个警察。他等他这个反应，如果这反应不好，他就用其他这个语言，他就攻。 大家最担心的哈，很多这个就是支持林慧思这边的人，他们就觉得说，现在就怕警察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这个维护游行的人群当中，其实他们觉得说被遭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您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 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机构，还有不同的同事，我不敢说每一个人他也是去。很公平去干什么东西来干个事情。 嗯， 但是如果我们去执法的，我们就有这个指引啊，还有这个法律的指引啊、嗯、还有这自己单位的一个警务处里面还有很多那个order 了，是、 嗯、 是这个监管啊，是大指引、 嗯、有一张规章制度和指引。 对对对， 嗯， 所以呢，如果每一个人就用这个看法去，我们用三个字发里程，其实是合法、合理、合情，情是最尾的，法律就是巨头嘛，放在最前面的。如果他就违法，之后都是用发里程嘛理这么理由了， 嗯， 用没有理由他理由。会犯违法了， 嗯， 会不会看看他们有没有合不合理的吧， 嗯， 但是情是人情，如果我们逼他们，哦，因为他有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干，他有一点像就违法，所以我们给他就同情，我要就是人情分， 哦，所以说 的警告。 嗯，法理情这三步是你们在这个处理事件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是吗？ 应该是了，法理情就是我们警察嘛，警察是就是看有没有违法，如果他是违法就是他已经违法，他已经是一个这是我们这道理的，是我们因为很多警察又跟着市民啊，很多是有这个拘捕还有其他的案件的这个行动的嘛， 如果我们有弄错之后，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嗯， 所以我们用比较用法律是比较算个大前提。 嗯，最后一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您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或者您身边的一些同事有没有过说，哎，真的有上面给你们一些信息说，哎，你们要对待 A 部分人是应该怎样，对待 B 部分人是怎样，或者是说，哎，这一次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特别的 order 给到你们？ 不，应该不是，应该每一个人也是一样，但是每一个人的这样的法律，这样的走法也不同，每一个人，我不敢说全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他们有这个首发就干，就是他是这个协助这个案件。 嗯，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那刚刚的采访到的是香港的一名警司哈，然后我们来看到说，哎，有关他有说到其中啊，说这个他是觉得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其实是有这个政党在其中搞鬼的。然后呢，刚刚我跟哈森也说哈森其实也说这个林老师背后其实是有一些势力和背景的。 嗯，对，其实我听过刚才那个警示的一个访问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惊讶，因为我知道香港的那个警察都是按章操作的，比方说他对于所有的游行示威也是基于法理情这三个。 对，我觉得刚刚说的非常好。 对对对， 他说，哎，首先你不能违法，对吧？然后这是最基本的底线。然后之后呢，我们可能会说，哎，大家如果你没有在违法基础上，哎，看你合不合理，对吧？然后最终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当你没有违法也合理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看，哎，你这个合不合乎大家的一个人之常情，这三点来处理。 其实呢，我最后我听到明宏你跟他谈的就是说啊，现在警方有没有一些内部的指引，就是对什么样的一些群众啊，什么样的示威的组织，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没有的，因为警方，我不是代表警方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推算吧，就是应该警方就是按当时候那些示威游行的人，如果他们的行为有升级的，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层次的方式去跟他们去处理。但是如果真的香港警方就按不同的群体去安排不同的处理方法，那肯定是很乱的。因为香港其实大大小小的政党啊，或者是小的社会团体啊，或者是三五个人出来游行， 太多了， 不可能。还有就是在当天你看到他们游行示威的时候，你怎么能识别他们的身份？ 对，我觉得这有点像这个意思哈。比如说两个人在打架，然后呢，这是有一个人去劝架，但是呢，这个人劝架一不小心没劝好，哎，可能就激怒了一方，说，哎，凭什么你帮他不帮我 啊？对， 对吧？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状况？ 对，所以警方呢，在这些情况之下也这蛮难处理的。所以当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警方当天在观察那方面游行示威人士的一个冲突，在决定怎么样做下一步，但是在这个考虑的中间， 对， 那个林老师就出来了。 然后之后这个事情呢，其实啊，原本说是可以偃旗息鼓了，但是之后呢，我们看到香港特首梁振英啊，也是这个下令啊，教育局长吴克俭，然后呢要就这个事件交一份报告。然后还有呢，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报纸就说到说，这个香港的重案组也开始来查这个林老师了啊，用了一个词叫做追杀呀，追杀再升级，到底这个事情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还有为什么说，哎，简单的一场街头的谩骂被大部分人是用这个政治包装转移话题，是不是香港社会真的是出现了问题呢？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画新闻。好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明宏。 我是 Jason。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看到的是有关这个香港的一名教师啊，林慧思和警察之间一个冲突。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的有话直说的话题呢，是来关注到啊，在这个8月15号这个日本战败纪念日的时候呢，看到有日本的三名内阁还有这个100多名的这个议员呢，是有参拜靖国神社。那同时呢，安倍也是在这一次讲话当中呢，是破例没有提到永不再战之前这样的一贯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就很多人说，哎，是不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政党是他们在现在对于国内的这个政治是在一场政治作秀？而且为什么安倍会有如此强硬的一个言论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动各位的这个 分析能力啊，来看看说安倍为何是破例不提永不再战这个说法。那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1200900，那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36，或者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功能，我们的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好，那今天呢还是说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话题，说到这个警察跟香港教师的一个缠斗。刚刚其实我们也是采访到了香港的警察，说到呢其实警察他们在执法的时候，在维护秩序的时候呢，其实没有接到这个不同的一个指引哈，对待所有的游行团体都是一样的。当然这是警方的一面之词，我相信很多这个香港民众呢不相信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说，哎，他们感觉在这个现实执法当中的确遭到了不平等待遇。那哈斯，你说这样的一个矛盾是不是一个不可调节的矛盾呢？ 其实我觉得处理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呢就这个事件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处理的比较早，那个事件就不会变成现在那么严重。比方说就是林老师爆粗口的那个事件，尽管就是一般的市民透过这个视频的网站看到这个片，他认为老师不应该爆粗口，其实只是事件是很小的事件，就是林老师的学校他们这是关门去处理就已经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游行啊示威当中，就是参与者与警察有一些口头的这个冲突或者是肢体的冲突，现在也不一定是需要那么严重的处理，但是现在难的就是难在特首梁振英已经出面了， 对， 他说要交代，所以这个事件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了解。 有人说把这个梁振英这个交代这个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出这个报告只成一个白色恐怖 啊，对对就是说他为什么怎么强硬的去处理这个方法，是不是要赶那个林老师出去这个社会的圈里面，这是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是最新的事件的发展。其实这个教育局的局长吴克俭，他其实昨天也对传媒做了一个回应。 他怎么说？ 他是说就这个林慧士的一个报告，特首要他们交出一个报告呢，其实是表达对事件的关心，也会尊重现行那个处理的机制。其实他强调就是教育局会保持公正、公平、客观去处理。还有呢，就是吴克俭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其实学校的这个林老师学校的管理层会针对这个教师的行为与这个校董会开会，找出最佳的处理方式，然后就会交一个报告给这个教局，然后教局再交给我们的特首。其实这是比较正路，我们广东话说是正路的一个处理方法。这是老师有行为不当的一个事情，其实校方就是学校方面，其实他们校长或者是校董会他们自己处理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特首要交代的时候呢，就引起了这个民众的一个比较大的反弹，因为特首的介入就是政治化的这个事件。 对对，而且除了这个特首的介入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说今天这个香港的重案组也是来进入到这个调查当中。就是其实我有看到说啊，这个说有退休警官就表示说呢，其实这个重案组加入到这个当中来说啊，其实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说谁来负责调查哪一个案件。一般而言呢，是根据这个案件的一个性质，然后还有这个案情的一个复杂度，还有这个涉及到人身损伤，还有是否重复发生，才来决定说是否会调用这个 DIT 啊，就是重案组这样一个情况。那另外说呢，说这个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啊，其实沙田呢已经是出现了等等的一些这个情况。那警察呢就是相信说还有涉及到游行的案件呢，因为由于这个游行路线是跨越多个警区，那一般呢是由这个港岛总区来重案组来负责。那比如说去年这个七一游行，就是在这个警员旁吹口哨的这个袭警案呢，还有和这个低调通缉占领中环义工陈玉峰非法集会等等案件，其实都是由这个港岛这个重案组来负责的。 其实明宏，你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其实可能内地的朋友会想一想，为什么你们香港这个老是爆粗口呢，就变成这么的严重，其实都有一些关系的。就好像明宏你刚才举的例子说，就是警方呢好像最近几年呢，他们的行动就比较好像那个管的那个准则变得越来越窄，所以呢就会引起了就是民间或者是社会不同的团体他们的反弹，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警方继续在收窄他们表达的那个方式之下，他们呢未来可以表达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事件之下，就是游行的人或者是示威的人，他们也自己检讨，其实警方的确也要自己检讨一下，就是他们今年在处理这些示威游行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表达的不够客气，或者是是不是要每一次到这那个行动执法的那个行动要操作的那么的严格，就是大家也要一个检讨的一个空间，因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自己也蛮担心，就是香港未来呢就是 对 更加变得紧张。 我倒是从这个事件当中哈，我倒是看出其实大家还是关心香港整个社会，希望香港整个社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因为其实就算是这帮出来游行说支撑这个林老师，觉得说香港警察现在执法不公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也是看到在最近你看最近这个联署也是看到很多很多事情，今天还看到汤显明他这个不仅是说他在这个当在 ICAC 的时候买酒，他之前当这个海关关长的时候，哇，也是三年买了1000多瓶酒，还有看到很多在这个说到中立执法的这个警队也是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到底香港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执法公正，或者香港未来的这个民主自由能否能够保持下去，我觉得这是大家心里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才会在这件事情当中大家那么敏感，一看到说林老师他仿佛就代表着香港的自由民主公正执法，如果一旦林老师是遭到这个批判的话呢，那可能就是香港的民主和香港的自由遭到了批判，所以大家才会这么激动。 还有呢，就是作为一个本地人的看法，就是比较担心，就是这事件如果不停在香港，就是不是每天或者是每周都发生的话，那香港怎么去向前进一步呢？我都想不出来有什么发挥的空间，所以呢就作为一个本地人，我就真的希望大家去表达自由的时候也要比较客气一些， 理性一些。 对 对 对 对, 对， 真的，大家想想啊，如果有个人指着对你骂粗口的话，你可能还保持一个心平气和的状态跟他谈判跟他进行一个沟通， 但是你跟他骂下去都不能解决了。 所以说不管怎样，大家还是保持一个理性的状态。 对， 好了，今天我们的三地话新闻谈到的是有关警察跟老师之间的纠缠哈。那今天我们的有话直说的题目呢，说到的是这个安倍啊，在这个战败纪念日的时候呢，发表一番言论，那其实破例啊，他没有提到这个永不开战的这样一个说法，所以要请到各位来看看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呢？我们的两路热线，内地朋友拨打4001200900，香港朋友要拨打18723346，热线已经开通，一会儿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来到我们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宏。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到的话题呢，是在这个8月15号啊，68周年战败纪念日的时候呢，安倍放出了一个发言呢，他是破例没有提到说永不再战，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围绕说安倍为何破例不提永不再战，是欢迎各位跟我们发表意见。那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那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非常荣幸的是联系到了在日本的知名的居日华人李小木，那我们现在就连线他。李小木你好。 你好。 你好，我首先请问一下哈，您在这个日本啊，看到说这个安倍为何他破例这次没有提到这个永不再战这样一个说法呢？ 对，是因为每年的8月15号都会在武道馆举行这么一次纪念活动。去年的野田讲过，还有简志仁也讲过，但是为什么昨天他没有讲？因为可能我想应该是他对周边国家的一种释放一种信息。而且他在国内应该还是有一部分人的支持，至少当然有一半人，日本的国民是不太关心政治，还有一半人可能在 特别是对对华的这种好感度低下的时候，可能觉得他们反而可能会安心，对他应该是有支持的。 所以安倍 这种前提， 所以安倍他这个话，是说给这一半这个关心政治的这么日本人来说的是吗？ 对，应该是既是给他的自己的国民讲，但也是向亚洲地区，特别是向国际上示范一种信息。当然我那个在里面跟我联络之前，我也跟日本的媒体沟通过，这肯定是对中国的一种警告，就是说中国不要太发展军事，就是，如果说中国也发展军事，就是，他们也在准备。然后当然他们以前的这种军费的预算是比较少的，但是中国人前一段的他们的准航母的下海，而且对于国民来讲呢，还是呼声是比较高的，所以可能在这种形势之下，所以他有这种不言，等于就是在表达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方式的东西，所以可能还是有他的基础的吧。 我听到有一种声音啊，说到说中国在应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不能只是做口头抗争，应该是多发展一些对日的一些战斗的平台。那您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啊？ 当然，从日本方面来看，中国如果在经济时虽然是 GDP 第二，但是中国要用大量的军费来扩张军备的话，可能对国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而且对经济的发展不一定是个好事，国民不一定会是支持。但当然这是有部分日本的一些包括媒体人啊，或者是关心政府的人有这种想法。所以说安倍这样讲话以后，可能中国当然如果是拼命的去发展军备的话，是不是能得到国民的支持，这是还是一个疑问。 那在日本的华人呢，怎么来看待这次安倍他这样一个破例的一个说法？ 对华人可能昨天对于他的演讲，如果是在日的话，媒体可能会注意，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可能跟日本的老百姓差不多吧，不会太关心这一点。 好的，谢谢李小牧跟我们分析到相关的情况。好，再见李小牧。 好，再见。 好，刚刚我们联系到的是知名居日华人李小牧，那我们现在了解的说日本华人的相关的情况哈。我们也欢迎到所有的朋友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讨论当中，内地朋友拨打4001200900，香港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功能。下一位是我们的张先生哈，张先生您好。 你好。 张先生来自哪里？ 我安徽。 安徽的张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说啊，在这个战败纪念日上，安倍他破例不提这个永不再战这个说法？ 他的日本右翼他本身就思想人类就像搞垮中国打垮中国，他那个他说那个不就打个人嘴巴子吗？他就是在他们心里就想玩中国的，把中国想玩死嘛，他的心里根本是的。他还很简单那个电影问题嘛，看到现在中国正好美国重返亚洲，中国国内矛盾重重，他这走正好什么，正好玩中国的时候嘛，他那个不就是他的心思，那个出阴舰，那个叫那个侵华战舰出来，那东西就是跟针对中国的。 所以说，你觉得完全针对中国？ 啊，对，完全针对中国，对。 那您看中国这边可以做什么呢？中国这边 国应该要先发制人，应该必须要有先发制人，好几方面必须要有中国要强硬，要先发制人。因为在唐朝在明朝以前，中国强盛的时候，美国人日本的时候装孙子。现在中国他以后从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刚才说衰败以后，他现在多大？他现在就在中国一直在心里，他根本看不起中国人。 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强硬起来？ 有什么样的？就军事加经济啊，把台湾收回来，想法把台湾收回来，掐住的，把这路上把台湾早收回来。把那个路子掐死就完了。 好，谢谢张先生。 军事要在中国肯定不像外国说的要打击的，必须不让那个。 好的， 必须要打击的。 好，谢谢张先生哈，明白你的意思了，就说这个军事经济方面，我们都要这个强势起来，才能够真正是这个压制到日本方面哈。好，我们再进来下一位是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你好。 您来自哪里？ 我是北京的。 好，您怎么来看这个安倍为何破例不提永不再战？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安倍呢，他要做这个日本右翼第一人，他呢铁了心的要把这个要右倾右倾再右倾，要把右倾的进行到底。 这个安倍的目的呢，就是要修改呢日本的和平宪法。 是， 这个修改和平宪法呢，是日本右翼老的右翼的人，像什么岸信介呀、佐藤荣作这些人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没有做成。如果安倍要把这件事做成呢，他那他就是这个日本右翼第一人。 嗯， 他现在呢，在这个借美国重返亚洲的这个大势，大造这个右倾的舆论，已经拿到了国会的多数。 嗯， 据这个修改和平宪法呢，只有一步之遥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不能够，因为修改日本和平宪法主要是第九条，就是放弃战争权。 嗯， 如果他要讲永不再誓不再战的话呢，这是跟这个他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相违背的。 哦，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不能讲这个话。 嗯，所以宁芬利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他之后这个修宪是做好这个准备哈，也是放出这样的言论来试探一下大家 的 意见。 就是集中一切来推进他这个修宪。 好，谢谢梁先生，谢谢您的分析。 好， 再见。 好再见。嗯， 好，我们再来听到下一位，下一位是宁先生。宁先生您好。 你好。 嗯，宁先生，您怎么来看安倍为何在这个68周年的这个战败纪念日的时候破例不提永不再战呢？ 他这个藏着祸心呢，就是为了啊，这个将来夺钓鱼岛啊，中国领土钓鱼岛埋下伏笔。他是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个祸心，显而易见，这个很明显。我认为啊，两岸要是对付这个中日这个中国钓鱼岛之争啊，必须台海两岸联手成立联合舰队，这样的硬的一手，两岸军队联合起来保卫钓鱼岛，就是必然的趋势啊，必须走这个路。完之后呢，日本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是我的观点。 哦，您觉得说他最终是为了这个钓鱼岛，如果哪天这个钓鱼岛的争端发生到这个战争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个永不出战，他就有这样一个说法， 啊，他埋下伏笔了。 嗯， 他为出兵钓鱼岛埋下伏笔了，这是祸心，这个安倍的祸心呢很阴险。哎，咱们就说台海两岸必须联手成立联合舰队，两岸军队都是一个国家嘛，两岸走联合舰队，这样对付，中日钓鱼岛之争。首先，台海两岸问题啊，就是两岸签署国共两党签署政治和解协议，然后 好的， 台海两岸完了，在之后呢，合同纲领。 好的，谢谢宁先生，他说到的是，是为这个钓鱼岛啊之后可能发生的这个武装冲突埋下一个伏笔。谢谢，再来接听到下一位是这个赵先生。好，赵先生您好，我们的老朋友，赵先生， 好， 您好，您怎么来看这次的事情？ 我听了前几位的发言，我觉得挺失望的。中国老百姓啊，就让人家一忽悠啊，就瞎听着，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您怎么觉得呢？ 安倍说什么不重要，他做什么才最重要。 嗯， 而且呢，安倍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一年以来，中国的军力扩张对他压力非常大，他要给本国人民看，因为他是民选出来的，是吧？所以他这时候说这话的不合适，所以他不说。如果明天中日友好了，他还会说再不战，是吧？而且大多数日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军国主义很少，相反中国人受舆论误导太多，觉得中日必有一战。你看前几个发言全这样，人每年日本纪念不是为了这个雪耻，人是为了吸取教训。咱们这些人天天骂，昨天骂人安倍是女人娘，人家是民选出来的，人要是娘，老百姓能选吗？咱们的民选也有过程，2020年时候我们可以选居委会主任，所以大家别这么傻上当，受舆论那些宣传，最后倒霉是中国人民。咱们现在钱连蓝天养老金都不够了，你还造什么航母啊？说这话都气死你。谢谢。 好，谢谢赵先生。好，看来这个各方有各方的一个不同的意见。好，我们再听到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你好。 您怎么来看说安倍为何破例不提这个永不再战的说法？ 那么他这就很清楚的说明他准备战争。那也要知道，我们家庭是68年前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我的岳母，她的结发丈夫当时是新四军的军人，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战死的。 由于赔偿什么待遇没有得到落实，我的岳母在2000年去世到现在，她的尸体还保存在上海宝兴殡仪馆。 嗯，那跟今天的事有什么关系？吴先生，请讲。 这就是战争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我们反对战争。安倍讲这样的话，我们反对。 好，谢谢吴先生，非常明确的听到吴先生的意图，反对战争，战争带给所有人都是痛苦的回忆。我们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接听到的是最后一位，是来自香港的朋友，您好，怎么称呼您？ 我姓崇。 嗯，崇先生，您怎么来看为什么安倍破例不提永不再战？ 因为他等于是逃避现实，他不敢勇于认错，他不敢面对这个事实而受到指责，所以他就夸大了他的原子弹受害，而省略掉了他已经侵略别的国家那些恶劣的时机。 所以您觉得他会为了以后出战而做准备？ 基本上是的。他为了他恢复，比如说像修改宪法啦，恢复他的自卫队就变成那个国防军呢、啊、做这些准备。 嗯，好，谢谢来自香港的丛先生哈，谢谢您。好，那看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连线到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了。大家有人是说，哎，这个是为了这个之后的这个修宪来做出一个准备。那同时也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呢，他在这个发言当中没有提到永不再战，是为了这个钓鱼岛争端跟中日间之后可能发生那个武装冲突是埋下这样一个伏笔。那同时我们也是刚刚接听到了来自一位上海的吴先生哈，他有说到他在这个68年之前，他的家人因为这一场中日战争所带来的不幸的痛苦，他觉得战争带给世界，带给所有人民都是痛苦和不幸的回忆，所以是反对战争。好了，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